隆重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作为民族最大喜庆节日的气氛日益热烈。在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地区，有雄伟壮丽的黎明大街拔地而起。黎明大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建筑大街的样板和标准，劳动党时代的先进，是朝鲜军民献给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一份忠诚的厚礼。黎明大街竣工仪式13号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参加了竣工仪式。竣工仪式由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和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干部、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参加建设工程的军队和社会的工作人员、军人建设者、突击队员、平壤市的机关、工程企业的工作人员、科学家、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和劳动群众参加，还有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海外同胞、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夫妇、武官夫妇和外宾参加。朴凤柱同志为竣工致辞，他说，黎明大街完工的雄壮的声长炮声是全国军民上报给两位伟大领袖的引以自豪的胜利的报告，是为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太阳节增添喜悦的庆祝的礼炮声。他强调，黎明大街浓缩着母亲党要让我国人民在最高水平上享有最佳文明的意志，是一座爱民精神的永恒的纪念碑。他接着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宣布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后，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建设的整个过程。黎明大街是伟大的金正恩时代的一个象征，是在朝鲜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移山填海的不屈精神力和自立自强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下拔地而起的万里马时代引以自豪的创造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竣工剪彩，他向热烈欢呼的群众亲切地挥手还礼。竣工仪式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参加者参观了黎明大街。